天边那轮圆圆的月啊，为了谁而圆？是谁为了与谁相见？挂着不敢老去的容颜，心中这轮弯弯的月啊，为了谁而弯？谁揉碎了谁的思念？抖落凡尘到人间，你是神话里的嫦娥，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。举起杯，曾经把酒当歌，对着你点亮前说晚安。弯弯的月啊，为了谁而弯？谁揉碎了谁的思念？抖落凡尘道。